第49集。 好在陆承泽足够聪明啊，在意识到这种情况难以为继之后，他开始承包一些大公司的法务工作，这才让浩泽发展到了现在的程度。 而且小梦啊，小程啊，你们都是公安系统的高等人才，应该知道律师和警察的工作说到底都是在保障正义的进行，只不过你们警察要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，而我们律师要做的是让每个嫌疑人都不蒙受平白之冤。如果所有人都提前预设自己所认定的那个人就是凶手，那只会发生更多赵云华勒死周岩这样的事件。 嗯，陆叔，您说的这些我完全同意，是我刚刚这些问题问得肤浅了。 小梦的舅舅孟祥宇当年的案子就是这样，在二审宣布结果前，所有人都认定孟祥宇就是凶手，就算到现在，只要凶手一天没被抓住，就还是会有人认定他是凶手。 陆承泽说到这儿，停顿片刻，他才继续说： 就连我，身为律师，一开始也以为证据确凿，根本没有翻案的可能。小梦应该还记得，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差点没接手你舅舅的案子，险些酿成大错呀。任何人都能预判凶手是谁，但我们做律师的绝对不能犯这样的错误。所以当时接手了那起校园暴力案之后，我是真的有心去好好查清真相，没想到他们没给我插手的机会，也许是报应吧。唉，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案子居然会在十年后把时辰牵扯进去啊。唉，小梦啊，这案子的真相不查清楚，我担心时辰也会陷入你舅舅那时的绝境。 孟昭看了一眼对面的陆时辰。 不会的。 陆时辰已经放下了杂志，在听他们交谈。孟昭留意了一下陆时辰的表情，他发现就算陆承泽在表露出对陆时辰的担忧的时候，陆时辰的脸上依然没有出现任何动容的神色。 这个家伙真是铁石心肠啊。 孟昭的脑海里不自觉地出现了这种想法，他抬手拍了拍陆承泽的手，这样宽慰一个父辈的人显得有点奇怪，但是陆承泽这番话是真的有些打动到他了。 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清真相的，而且事情也没到您想的那么严重，不至于到我舅舅那时的地步。 拿到了名单，孟昭又跟陆承泽对了一些校园暴力案的细节。 那您记不记得周衍当时在不在被告名单里？ 孟昭拿出手机，把周衍高中时期的照片拿给陆承泽看。 啊，就这个男生。 陆承泽看了几秒之后摇头道： 不在。我刚刚也说了，赵云华那边选定的被告名单非常草率，因为他无法确定到底哪些是霸凌了他儿子的人，哪些又是无辜的，所以这份被告名单只是赵云华心里的真凶名单，不一定是实际上的霸凌者名单。 孟昭点点头，这跟他猜测的是一样的。 如果周岩也在被告名单内，赵云华这些年不会跟他相处的这么和谐。但很奇怪，如果周岩属于霸凌小团体的一员，他为什么会没被赵云华列入被告名单呢？ 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，孟昭跟陆承泽告辞，然后起身离开。就在陆承泽送孟昭和程韵出去的时候，陆时琛也主动站起身来，随他们走到了门口。孟昭推开门，在对陆承泽表示感谢之后，他又看向了陆时琛。 看来陆叔还是教导有方，你居然起身送我了。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。 陆时琛看着他，又是那种理所当然的语气。孟昭还没开口，陆承泽先听不下去了，他回头斥责了一句陆时琛： 孟警官为了你这案子专门往我这里跑一趟，这顿饭应该你来请。 嗯，知道了。 陆时琛抬步迈出屋子，握住了孟昭的手腕。 走吧。 陆承泽握着门把手把门合上，跟着几个年轻人一起朝电梯的方向走过去。 我也一起下去，去问问档案丢失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进了电梯，他的目光落在了对面的陆时琛和孟昭的身上，然后他跟孟昭闲聊了几句。 哎呀，一转眼你们也都这么大了，小孟成家没？ 啊，还没呢。 哈哈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啊？算是吧。 你们这一代呀，都不着急，时辰也是。 陆承泽说着，无奈地笑了一声。电梯下到三层，陆承泽迈出电梯间，孟昭跟他道完别，察觉到陆承泽的眼神在自己手腕的位置停留了一瞬。电梯门合上，孟昭才察觉到陆时琛那只手还握着自己的手腕，一直就没有松开过。陆承泽走了之后，孟昭按了向下的按钮，然后他察觉到陆时琛终于松开了手，与此同时，那只手伸进了孟昭大腿侧的裤兜，抽出了那张写着名单的白纸。 哎，你够自觉的啊。 陆时琛没理孟昭这话，看着那张名单说： 这么多人。 是啊，只能一个一个的排查了。 孟昭把那张纸从陆时琛的手里抽出来，折起来又放回到兜里。 这么多年了，这些人可能都不在当地了，又是一项大工程。 说完，孟昭看了一眼程韵，这姑娘今天总是欲言又止的。她问了一句： 怎么了？ 倒也没什么事情。 程韵抬眼看了一眼陆时琛，然后又看着孟昭，小声道： 昭哥，就是我有一个推测。 嗯，你说。 是跟那根狗毛有关的。 听到程韵这么说，陆时琛垂下目光看着他。 什么推测？ 程韵看向孟昭，没有孟昭的同意，他是不敢轻易开口的。孟昭发话了： 说吧。 之前我们不是觉得那根出现在周衍身上的狗毛来历不明吗？刚刚听了陆律师的话，我推测那根狗毛应该就是赵云华放的。 陆时琛果然起了兴致，他看向了程韵。见孟昭和陆时琛都没有提出异议，程韵的心里有了底儿，他继续道： 陆律师当年迫于无奈做了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，但赵云华他并不知道他在这案子里参与了多少，赵云华肯定会认定陆律师和逼死他儿子的那些人是一伙的，而他的这起官司失败，陆律师的存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不但逼死赵彤的人是他恨极了的仇人，陆承泽律师很可能也是他恨意的发泄口。 从电梯走出来，程韵继续说： 赵云华想报复陆承泽，但他苦于找不到途径，于是他就想到了楼下的住户陆时琛。他自己因为失去儿子痛苦了那么多年，如果这案子能嫁祸到陆时琛头上，让陆承泽尝到自己儿子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苦果，这样他就能既杀了当年的校园暴力主使周衍，又同时报复了那个助纣为虐的律师，他的恨意这才能够平息。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在律所楼下停住了脚步。见两个人都在认真的听自己说，程韵继续说： 而且赵云华一直有翻垃圾桶的习惯，对于他来说，从垃圾桶里翻到琛哥家里扔的垃圾，然后从里面挑出一根狗毛，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啊，而且不会引起怀疑的。 程韵说完，看向了孟昭，等着孟昭的判断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